棋子儿， 棋子儿， 树枝儿， 树枝儿， 松子儿， 松子儿， 铁丝儿， 铁丝儿， 鱼刺儿， 鱼刺儿， 锯齿儿， 锯齿儿， 戒指儿， 戒指儿， 果汁儿， 果汁儿， 有事儿， 有事儿， 汉字儿， 汉字儿， 石子儿， 石子儿， 粉丝儿， 粉丝儿， 小词儿， 小词儿， 小事儿， 小事儿， 细词儿， 细词儿，细词儿。